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想到，那仙子般美丽、恶魔般诡秘的人，极乐之星带来了吗？石观音却反问说：“将军可知道，这将军既不知道他的秘密，这极乐之星最多也只不过是一块宝石而已。见其 嘿嘿，但是晚生却知道，这个宝石若是落到了昏王的手里，那价值立刻。” 但是贱妾已经决定将他和那昏王交换了。 吴居仙含笑借口说：“ 两位不必吃惊，夫人将这极乐只因普天之下，只有那昏王知道他的秘密，他既宁死不肯说， 应当立刻加以利用。那时我等在暗中查探，就可知道他的秘密了。哇，那昏王此刻已经没有应手保镖了，咱们随时要将那极乐之星夺回是容易的很呐，这可叫做遇。哎呀，幸好咱们未能宰了他，哦，不然这个秘密，那岂不是要随他共入？那还是不错的。 长孙弘却忽然银铃般的娇笑起来，说：“ 说出来，川仓下的楚留香等人都不禁愣了一愣，闵将军、洪相公更是吃惊的连话都说不出来。过了半晌，洪相公才痴痴地说： 玉轩微笑着说：啊，是这样，在下找那些刺客来，只不过都不肯说出来。 听到这里，楚留香不禁苦笑着说： 哎呀，难怪秋瓷王能够死里能令大明满天下的楚香帅上当，实在是不容易啊。 夫人，也未免将在下瞧得太重了，在下时常都会上当的。 是。 人虽有不少，但若论聪明、机智、武功之高，无一人能比得相。 他说话的声音自然是低而又低，楚留香还是生怕被石观音听见，赶紧用声音就打断了他的话说： 能置身在美人的身，上面的两句便是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短短八 沉默了半天才悠然说： 啊，你可是想见我一面吗？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 没有耐心，而是在下实在是怕活不了那么长了。 石观音又默然了半日， 将此人除去的好啊。 石观音的语声和缓下来了，徐徐地说：所有的心力都白花了，你们说是吗？ 洪相公虽然是摸不透他话中的深意，可是也答不上。 这件事也正如画家挥毫鸣铃高歌一般，也要人来欣赏的，因为我们做的这件事情 执密，那纵是王羲之的《兰亭帖》，李太白的《长歌行》，那也是万万比不上此事之万一的。 石观音 卜留香这种人才懂得欣赏，是吗？ 洪相公击节说：“ 哎呦，哎，不错。” 洪相公陪笑着说：“ 在下为夫人之命侍从。” 好啊，但各位请。 胡铁花简直就要快闷出病来了，他的酒不知道喝了多少，奇怪的是他好像是越喝越 真的碰见鬼了。 门帘突然被掀起，琵琶公主已经闯进来了。胡铁花一肚子闷气，这下可找着出什么礼貌。 胡铁花大声地说：“孟母曰，夫礼将入门，问孰存？”我可就要他好看了。 他往床上一倒，用毯子盖起了头，索性给他个不理不睬。 琵琶公主说：“ 脸红了红，口气却软了。王妃要见你，起来，跟我走。” 胡铁花愣了愣， 琵琶公主说：“哼，她素来不喜欢见人的，此番要见你，自然有要紧的事了。” 胡铁花也 琵琶公主跺着脚说：“ 你这个人怎么好像没骨头啊？” 胡铁花翘起了脚，悠然说：“嗯，别忘了啊，是他想见我。” 哦，若不胜衣，虽然搁着一层纱帐，但是这个女人看起来那仍然是风华绝代，不可逼视啊。 不客气。他本想说两句话，我是你的阶下囚，你用不着客气。 的确令人遗憾。 一提到这件事，胡铁花的火气就往上撞，他冷笑着说：“王妃莫非是要是？” 我等错疑了公子，确实不该，但请公子恕罪才好啊。谁能拦得住呢？ 胡铁花默然了半晌，长叹说：“ 王妃说：“公子如今还在生气吗？” 蝴蝶花笑着说：“ 在下本来的确是有些生气。”蝴蝶花挺着胸，侍卫知己者死啊！王妃要在下做什么？只要 正在向着他微笑呢。当下他大声说：“ 王妃，这个。” 公子，不知是否还记得，明天就是对方与我等相约交换 帐中的秋瓷王妃，竟似乎已经变成了……蝴蝶花再也不敢瞧下去了，再也不敢想下去了。她大声地说：“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编辑 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小豪饮大不同。 王妃叹了一口气，胡铁花说， 在下若不能将那极乐之星换回来，情愿将这颗 我的手。灯光之下，只见他纤纤指尖不住的微微的颤抖，就像是一朵在狂心。妾已将一切都托付给公子了。胡铁花只觉得一颗心已经快妾还有一件私事想托付公子。胡铁花的脑子里还是昏沉沉的，他想此刻他是觉得这秋瓷王妃不但是他平生第一知己，而且是天下对他最好的人。以王妃秋瓷王妃接着说， 贱妾只求公子为妾打听出那极乐之星的秘密中心，至于宝藏所在之地，也唯有身继秋瓷国王魏大统的人才知道。 不会把这个秘密告诉在下了， 但王爷一人之力是绝对无法将那宗巨大的宝藏现在王爷属下已没有一个得力的人手了，更没有一个能有力量护送这个宝藏的人了。 王爷对我那朋友那就比我信任得多呀。 王妃沉默了半晌，说，人手秘密呢？ 在下却是 必定不会答应。 但胡铁花做事可从来不管是有理还是无理的，只要是他认为该做的事，他就非做不可。现在为了什么一定要知道这个秘密，这一点胡铁花他连想都不去想，自然更不会去问。武功虽远不及他，但却久已被沙漠中的风沙烈日磨练成一副钢筋铁骨，看那个样子竟怎么就像是娇滴滴的大姑娘似的，一晒太阳就头昏，这样下去还得了吗？其实这也是因为倩影想起那柔弱无骨的纤纤玉手，他竟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他心里越是觉得不该胡，他和姬冰燕难道都遭了那神秘刺客的毒手了吗？一眼望去，千里无垠的大沙漠，令人恶心的大蜥蜴自岩石中爬出，爬过骆驼蹄下，却更为这沙漠不回去一定是遭遇了什么变故了。突然见一个骆驼赶上来，驼峰上的武士说，你了吧？ 走了十里就想歇，那五十里路不是要走到天明吗？ 那个武士， 咱们他想逞强就让他去吧，到时候对方要是动了手，咱们远远的躲到一边，不管他。 吃是什么？ 这些武士们吃了胡铁花和楚留香几次亏了，此刻竟在暗中幸灾乐祸。 正午过后，烈日之威已经烧退了，到了太阳落下去的时候，胡铁花还是有些受不了了，虽然喝了好 他们要是已经在这里等咱们以逸待劳，给咱们个教训呢。胡铁 我性子急啊，你莫怪我。 他是一条直肠汉子， 要是知道自己错了，立刻就会认错，好像一辈子都没有瞧见过人家喝酒似的。胡铁花将大半袋子酒都灌下了肚，才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直闭口，就像是在唱傀儡戏。其中一个人望了望他的同伴，又笑着说：“这。” 三个武士又对望了一眼，又笑了，这次笑得更开心。还是方才说话的人笑着说：“ 嘿嘿，侯爷，你……” 带酒下了肚，就把他肚子里的酒虫都勾起来了。喜欢喝酒的人，只怕大多都有这个毛病。 胡铁花抹着嘴说：“好酒，好酒啊！只可惜飞弹太少，而且也……” 却醉不死人的， 是，难道这个淡得出鸟来的酒，他能醉得死人吗？ 也差不多 了。可是我喝了这么多酒，我怎么连一点酒意都没有啊？ 只见胡铁花摇摇摆摆地站起来，在地上画了一条线，又蜷起了一条腿，用一条腿从这条线上跳过去。他来回 真正没有喝醉酒的人，那还会翻跟斗呢。 翻跟斗？翻跟斗有什么困难？ 突然往半空就跌下来了，啪，就摔在了地上，沙地都摔出了个坑。胡铁花， 今天怎么就有点不对劲儿啊？ 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